我们赶紧一起来学习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丁耀琛，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残疾人体育比赛的医学分级一般是如何按照残疾的种类进行分级的吗？残疾人体育比赛的医学分级一般是按照残疾的种类，也就是视力残疾、听力残疾、智力残疾和肢体残疾进行分级。视力残疾运动员分为三个级别，听力残疾运动员只要听力损失大于55分贝者即可参加比赛，不再分级别。智力残疾人经教育、卫生组织和生理、心理专家的评定与诊断，智商在70以下，年龄在8岁以上者均可参加特殊奥林匹克比赛。肢体残疾人依据损伤的情况，按照截肢和其他残疾、脊髓损伤、脑瘫三种类型来划分级别。所以残疾人体育比赛的医学分级一般是按照视力残疾、听力残疾、智力残疾和肢体残疾进行分级。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孙卓然，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将在什么地方举办吗？国家体育场鸟巢在2008年时曾举办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2022年，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举办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将进行冰壶及轮椅冰壶项目的比赛。所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正确答案是国家体育场鸟巢。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王泽轩，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冰球比赛中球队可以替换守门员或队员而无需示意裁判吗？冬奥会冰球比赛中球队可以替换守门员或队员而无需示意裁判。比赛中不允许运动员用冰球杆等方式攻击对手，违者会根据情节轻重受到小罚、大罚、任意球、违例、严重违例、停赛等处罚。所以冬奥会冰球比赛中球队可以替换守门员或队员而无需示意裁判。正确答案是可以。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穆欣迪，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冬季两项项目中的个人赛运动员射击姿势及顺序分别为什么吗？冬奥会冬季两项项目中男子个人赛为20公里，女子个人赛为15公里，选手们以30秒或1分钟的间隔出发，滑行中进行4轮射击，每轮5发子弹，射击顺序为卧射、立射、卧射、立射。所以正确答案是冬奥会冬季两项项目中的个人赛运动员射击姿势及顺序分别为卧射、立射、卧射、立射。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胡安迪，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北欧两项中的个人赛与团体赛都是按照什么顺序进行比赛的吗？1924年在法国夏蒙尼举办的首届冬奥会上，北欧两项被列为比赛项目。1988年在加拿大陶尔加尼举办的 第十五届冬奥会上增设了该运动的团体比赛。北欧两项的比赛按先跳台滑雪后越野滑雪的顺序进行比赛。跳台滑雪原为70米级，1992年改为90米级，所以冬奥会北欧两项中的个人赛与团体赛都是按照先跳台滑雪后越野滑雪的顺序进行比赛的。正确答案是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李浩洋，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花样滑冰项目比赛得分由哪两个分数组成吗？花样滑冰的比赛规则较为复杂，总体上说，每名参赛队员的最后得分是通过把总的技术动作分和节目内容分相加，并减去所有被扣的分计算出来的，得分最高者为冠军。技术动作的要素包括跳跃、旋转、接续步等，节目内容的要素包括滑行技术、完成执行、音乐配合等。选手比赛时如在时间、动作、音乐、服装道具等方面出现违规，均被扣分。所以花样滑冰项目比赛得分由技术动作分和节目内容分组成。正确答案是技术动作分和节目内容分。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赵浅月，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是谁在2016年高票当选国际滑联速滑第一理事，成为国际滑联125年的历史中第一位当选的女性速滑理事吗？如今的杨洋已成功完成从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向体育行业领导者的优雅转型。退役后，杨洋学习英语，攻读学位，成为国际滑冰联合会125年来的第一位女性执委，同时她也当选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不仅如此，杨洋还是中国第一座市场化专业滑冰馆的创始人，所以是杨洋在2016年高票当选国际滑联速滑第一理事。正确答案是杨洋。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冯韵思，我在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地五棵松体育中心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冰球比赛一共分为几局，每局几分钟吗？冰球比赛每队有22人，其中2人为守门员，双方上场队员各6人，包括守门员、左后卫、右后卫、左前锋、右前锋和中锋。全场比赛一共分为3局，每局20分钟，总计60分钟。每局结束之后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比赛时射中对方球门取得1分，最终得分多者获胜。经过3局仍未分出胜负时，采取突然胜利法进行加时赛，先进球的球队获胜。如果在加时赛中双方都无进球，则采取射门比赛方式决定胜负。所以冬奥会冰球比赛一共分为3局，每局20分钟。正确答案是3和20。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蔡一轩，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盐湖城2002年冬奥会上是哪一位运动员为中国获得了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杨洋勇夺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和1000米2枚金牌，为中国队实现了冬奥会金牌0的突破。 所以在盐湖城2002年冬奥会上，是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洋为中国获得了第一枚冬奥会金牌。正确答案是杨洋，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陈醉，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范围内共有多少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吗？北京赛区位于北京中心城区范围内，共有13个竞赛非竞赛场馆。北京赛区将进行4个大项，冰球、冰壶、滑冰、滑雪中7个分项，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37个小项的比赛。所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范围内共有13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正确答案是13。您学会了吗？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 With approaching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 number of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for Winter Olympics have gradually come into people's vi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helping Winter Olympics to be more efficient and intelligent. Today, our student reporters will take us a look at 5G technology and how it works for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will become a landmark event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All this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5G network of China Unicom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我是小记者彭子昂。请问 5G 新技术能为赛场上的裁判员做出公正的判罚提供哪些技术支持呢？ 我们都知道，其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是有很多竞速项目在的，然后我们的 5G 新技术可以提供低时延的传输，为我们裁判的判罚能够提高更高的标准。就拿我们中国联通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铺设的计时计分的线缆来举例吧，这个项目它的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是远远高于瑞士计时公司的各项要求的。然后在测试赛期间，瑞士公司的一些技术专家们来到我们的高山滑雪中心来观摩，对我们的线缆和我们的设备表达了极高的赞扬。 你好，我是冬奥小记者，我曾经看到过 5G 实现过智能医疗的服务。那么请问智能医疗的服务在未来有哪些应用场景呢？ 智慧医疗打造 5G 急救专线，当有赛事运动员受伤时，医院及急救中心可以使用救助专线，在不同救助需求下展开多手段的救助应用，可以进行示范规范的这种救助、远程救助等。同时救助它这个质量跟数据采集，实时监控各项指标的变化。 我是小记者吕一航，我之前在商场体验过指路机器人，我感觉它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帮助。请问现在的机器人在运用了 5G 技术之后，它在哪方面性能有着提升呢？ 我们使用了 5G 技术的机器人是更加聪明、更加能干。迎宾机器人呢，它不仅可以引路，还能帮您到达指定的位置，然后还可以避免一些障碍物。同时呢，它还提供这个签到以及咨询的服务。冰立方呢，使用了送餐机器人，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呢是无需排队打饭的，只要安静的坐在那儿等待，小机器人呢就会送来一份咱们的美食。这样呢，避免了人员的接触，也减轻了防疫的压力。 Interestingly,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rendering technology, users can continuously and arbitrarily change their perspective remotely,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feree. This is a wonderful impression that could not be imagined in the past Olympic Games. 请问在此次冬奥会中 ,5G 技术将如何提高我们的观赛体验？ 以往我们在电视上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都是固定视角，电视播什么我们就放什么。这次我们联通 5G 高速频率高速传输，可以不同视角切换， 在手机上观看的时候，可以选定你任意的视角，选择你想看的运动员的每一个精彩画面都可以。 5G 技术特征会被广泛运用到哪些领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大家在今天的活动中还有我们体验中心，其实可以看到很多 5GN 的字样。 5GN 是指多场景应用和无限种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对 5G 体验最明显的可能就是网速快了，看视频、看比赛、看那些直播不卡顿了，然后那个画面更清晰了。然后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上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线上会议或者线上课程更实时了，没有什么延迟。然后那个 5G 是可以满足我们多人同时使用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领域，比如说智慧远程医疗啊，可以让我们的专家进行一个远程会诊，解决一个医疗资源不平均的问题。然后比如说智慧农业呀，咱们可以减少就是人工在农业上的成本。然后当然我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现在进在 5G 应用上的一个延伸，我也期待以后有更多 5G 的延伸。 要实现 5G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青少年应该做好哪些知识和其他方面的储备呢？ 在 5G 技术的推动下呢，人工智能呢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青少年呢可以在完成学业之余呢进行这个 5G 知识的这种博览的学习，然后以及呢可以去那些 5G 人工智能论坛去看一看。如果说真的特别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编程知识，然后为咱们这个将来更深层次的去了解呢打下夯实的基础。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Winter Olympic venues, there was no wireless signal in Xiaohaituo Mountain in Yanqing.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Winter Olympic venues, countless Unicom people have climbed mountains for several times in the cold wind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the station. One group after another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carrying equipment weighing up to 100 kilometers,Worked hard on a steep and difficult mountain road. 您好，我是冬奥小记者。在冬奥场馆这种严寒环境下，会对 5G 技术带来怎样的影响？它将如何保障 5G 技术信号的稳定性呢？ 在冬奥赛场上，最低温度可达到-30°C。中国联通加强移动网络信号，完善网络结构。在赛场上严寒的情况下，中国联通也可以保障 5G 信号稳定、高质、高速。 在这种严寒环境下搭建基站一定非常辛苦，请您为我们讲一些工作人员们的故事吧。 在高山滑雪的项目当中，中国采用严格的线缆工艺，工作人员的话需要摘掉严寒防寒的手套，然后20多名工作人员手指全部冻伤，但仍然在最短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任务。 The Business Hall of China Unicom 5G Experience Center is set up in the Winter Olympic Village of each competition area to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athletes during the competition. Not only China Unicom.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Winter Olympics, every staff and even their families have done their best. 我们从明年的一月份到三月底是冬奥和冬残奥期间会实行全闭环管理，所以呢我们是3个月可能见不到家人，应该是从我内心讲的话是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怎么说呢，既是一个挑战，同时我觉得也是一段很难忘的美好的回忆。因为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成为了奥林匹克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双奥之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双奥之城的一名工作人员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你好几个月都见不到爸爸，会想念他吗？ 我会想念他的，但是我知道他在为祖国做出他的事业。 那你还会支持他的工作吗？ 我会的，因为他在为冬奥做贡献，我认为我爸爸是伟大的，我会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他，让他去为中国冬奥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那如果见不到爸爸的话，你会以什么方式与爸爸沟通呢？ 我会每天给他视频，了解他的情况，并关心他，因为我知道在封闭起来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会用视频的方式让他明白我对他的关心。 感谢小记者黄宇飞、石博祥、吕一航、彭子昂和施文新的报道。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周六日上午8点半、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半，